没想我就是充满温暖的眼光。

在黑暗中抓住我冰冷的手，回到天空。如果天堂也是那么悲伤，而世界一样，我渴望化作一粒尘土，随风飘荡。像梦一样，也许此时此刻也不会如此迷茫。

有这个空闲的时间好好享受我们这个同学聚会。 最浪漫的聚会，好 happy， 讨论烦恼我们说天说地，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甚至假借犯了明天就忘记。最浪漫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静，八卦的话题一直带劲。最浪漫的聚会，好 happy， 想法就发现自己是巨星，大家抬着眼睛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把老公小孩全都留在家里，打扮的漂亮漂亮去参加最浪漫的聚会。 有片芳草地，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 嘿，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 一个人的北京，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 春风十里， 竹行 南兰照 十里一程， 七月上 周游， 回诺车笔的梦。一个人听一首歌，回忆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

its people within.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 night, sleep well. I will thank the small hotel. Togethe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在繁华落空时，

When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I'm still coming home. When your heart gets blinded, when you fall.